发展更好的人。 爱情不过是窗口期待的身影。

你走着。

what you think of me conflicts what you feel for me. Baby, it's hard. I know I've been trying to stay on the low just to let you figure it out on your own. Your feelings are clear, but all your friends in your ear keep saying that I'm no good for you. You're so perfect to me. Nothing's changed the way I feel at all. If I stay down, you'll come around eventually.

竟是穿越的雨衣，闻到秋光不二，证明你在世间的哪里，我在这里，你等候多时，终于知己。 在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现实烦恼，如何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好？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初心听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回珍藏。

会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一个人慢慢的向前走，不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塞心又不会透，舌根子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想清楚，地球要继续远走，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起的歌，想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爱上你的寂寞，也值得等这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等到时候也要碎碎的。人知道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娇羞，手轻轻一碰它就哭。不要冲动大声哦，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冲动。风筝突然唱了谁的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唱一句下一句的会只会这一句。安格里格兰他的特色的手

就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run， 是谁都能感受，能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接着 beat and go to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 run， 是谁都能感受，能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接着 beat and go to rock，